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55集。做人要有点担当。五。那一凡姐，你知道桑学长高中的时候有个很喜欢的人吗？他好像追了那个人很久都没有追到。慕成允笑道，我学长跟我说了好几次，但他没见过，也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桑学长这么优秀的人喜欢那么久。温以凡觉得这个男生似乎比傅壮还要八卦，心不在焉地说道，我也不太清楚。我记得毕业典礼聚餐的时候，有人还说了一句，是不是因为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说到这儿，慕成允顿住，对，我想起来桑学长当时说的话了。温以凡抽空看了他一眼，慕成云眼眸清澈，笑容干净明朗。他说，桑学长说，不然呢？你觉得我能是这么长情的人？温以凡收回视线，没有对这话发表评价，只是嗯了一声。他也无从考据这话的真实性，唯一觉得疑惑的点就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大学毕业典礼结束后的聚餐上提起桑岩高中时的事儿。毕竟他俩的事儿似乎连苏浩安都毫不知情。再加上按照桑岩那么骄傲的性子，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弱态随意展现在别人的面前，也懒得去跟别人谈心诉苦。所以温以凡也想不到这事儿是以什么为源头提起来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当玩笑话一样很坦然地说出来的，毕竟也过了这么久了。这么一想似乎还挺合理，温以凡没再多想，只觉得这事儿还挺神奇。他倒也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成为最好的那个。慕成允侧头看他，适当地补充，后来桑学长还说，再遇到他可能会重新追这个人，但心态肯定跟以前不同了。温以凡转着方向盘没有吭声。说完慕成允安静几秒，似是在猜测他的想法。他淡笑着，语气云淡风轻，不过应该也只是醉话，不一定是真实想法。这话落下，车内又陷入了沉默。温以凡沉吟片刻，忽地冒出了一句，你之前不是说……他一整晚只说了一句话吗？温以凡指出慕成允话里的漏洞。慕成允的笑意一僵，很快就恢复如常。我之前是这么说的吗？我没什么印象了，那可能是我喝醉了吧，就说错了。那你以后注意些，出去玩也不要喝太醉，我们做这一行的随时都会有突发事件的。说到这儿，温以凡认真地提醒，还有平时八卦随便说一下可以，但你做新闻不可以用这种态度。看到的听到的是什么，出来的报道就该是什么样的，不能靠猜测，也不能用听错了记错了说错了当理由，全都得实事求是。像对待傅壮一样，温以凡平和地说道。慕成允的笑容完全收敛，他表情严肃起来，连忙应下，我明白的。把车子开到南吴市人民医院，温以凡找了个位置停车，两人拿上设备下了车，按照指示牌往医院的骨科科室走。 借着这空隙，他低头看了眼手机，回复了几条消息。来之前，温以凡联系了医院和伤者的母亲，经过对方同意才前来采访。温以凡提前了解了情况，伤者是个刚上初一的小姑娘，名叫张宇。张宇天生声带损坏，不能说话。当天的情况是，张宇跟同学一块去附近吃东西，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些。过马路的时候，肇事者将他撞倒后来不及刹车，从他的右腿上碾了过去。这个情况让肇事者立刻清醒，下车叫了救护车。两人进了张宇所在的病房，这是一个三人间，这会儿住满了人。张宇正躺在中间的病床上，已经做完了手术，腿上打着石膏，他的模样稚嫩，眼眶红肿，明显是刚哭过。张宇的妈妈坐在旁边，轻声哄着他。温以凡走过去，主动打了声招呼，而后自我介绍了一番。张宇的妈妈名叫陈丽珍，看着一点都不像有个那么大孩子的母亲，模样保养得当，气质温婉之极。他格外配合温以凡的采访，全程没有甩脸色，也没有任何的不耐烦。怕再影响了张宇的心情，采访在病房外进行。温以凡边问问题边做着笔录，旁边的穆成允架着摄像机拍摄。最伤心的还是孩子。陈丽珍揉了揉眉心，说着说着眼眶也发了红。他才刚转进南无艺术学校，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这事儿会不会影响他跳舞。温以凡顿了一下问道，小雨跳舞吗？啊，芭蕾舞，七岁开始跳的。陈丽珍别过头蹭掉眼泪。听到这话，温以凡往病房的方向看了一眼，小姑娘低着头，双手搁在身前交缠着，她的眼睫轻颤着，眼泪不知不觉又掉了出来，却没有任何发泄的途径，连哭起来都是无声的。因为不能说话，小雨一直很内向，也没什么朋友。陈丽珍边说边翻出手机给温以凡看照片。之前发现他有跳舞的天赋，就给他找了个培训班。开始跳舞之后，他才渐渐开朗了起来。医生说还要看小雨之后的恢复状况，现在也不能肯定会不会影响。陈丽珍的眉眼带了几分疲倦。最近还在跟小雨的爸爸商量，要不要给他转回普通初中。温以凡的目光会移，神色有些恍惚，想起了他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因为类似的事儿，从舞蹈生转回了普通生。高一的那个暑假，温以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校外集训，在那之前，他的膝关节一直隐隐发疼，在这段时间的练习当中也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赵元东的陪同下，温以凡上了一趟医院，被查出是膝关节半月板二度损伤。医生给他开了药，让他静养三个月，期间不能有剧烈运动。这虽不算严重，但对于温以凡一个舞蹈生来说影响也不算小。他虽觉得焦虑，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配合医嘱，希望能够早些好起来，等恢复好之后再努力补回进度就好了。但在新学期来临前，让温以凡猝不及防的是，赵元东在某个夜里来到他的房间，凄凄哀哀地问他愿不愿意转回文化生。温以凡觉得荒唐至极， 只觉得这种小病痛根本没有到让他直接放弃他跳了近十年的舞的程度。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但在赵元东接二连三地提出这个想法后，他才渐渐地察觉到，赵元东似乎并不是因为担心他的脚伤才说出了这样的提议。后来温亦凡无意间听到继父和赵元东的对话，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作为艺术生假期集训的花销太大了。不光是这次，接下来的每一个假期都要集训，每一次都要花钱，这会让他们难以承担。赵元东没有工作，手里的积蓄都是温良哲留下的，现在也成了新家庭的共同财产。继父那边不太愿意出这个钱，便借着这个机会提出让温以凡转回文化生。他的态度强硬，说出了无数个理由，加之赵元东没什么主见，听他说多了也就同意下来。接下来温以凡的反对完全没了用处，大人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小孩再怎么不愿意，再怎么反抗，都只是无用功。那微小的言语就相当于透明的看不见的东西。高二新学期开始后，温以凡转回了文化生。因为这个消息，班中的其他同学都非常震惊，觉得莫名其妙。这事情就相当于高三临近高考时，一个成绩名列前茅的理科生突然说自己要转成文科。好几个关系好的同学轮着来问了他一遍，温以凡根本说不出是家里觉得开销大，他们不想再承担这个费用这个原因。也因此他对所有人都撒了谎，说中了自己的病情，因为脚受伤了，以后都没法再跳舞。桑延是最后一个来问他的，那个时候温以凡正坐在位置上安静地垂着眼，他没有看他，继续看着手中的课本，神色平静地复述了先前的话。桑延沉默了好一阵才问道，真没法跳了？你这受的哪门子的伤啊？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温以凡失笑道，眼前的少年又沉默了下来。温以凡翻了一页书，轻声道，没事儿，我也没多喜欢跳舞。没多久，温以凡用余光看到桑延抬起手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鼻尖。温以凡抬眼，桑延对上他的眼，扯了一下唇角， 鼻子变长了。 撒谎鼻子会变长，所有人都被温以凡平静至极的态度忽悠了过去，唯有桑延将他的伪装戳破。 没关系，咱再等等。 桑延半趴在他的桌上，也抬眸看他， 要是好转了再转回艺术生也不迟，你看你现在成绩一塌糊涂，趁这个机会学点习也好。 温以凡看着他没有说话， 要真好不了那偶尔跳一下应该也行，还不行的话那我学了之后跳给你看呗。 桑延笑着，语气像是在哄小孩。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